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1，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会重要视觉元素专用艺术字体亮相，北京冬奥会主题展亮相第42届巴黎国际旅游专业展，中国企业承建的埃及到沙特超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项目已经签约。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随着北京2022口号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艺术字体冬奥专用艺术字体正式亮相并投入使用。昨天北京冬奥组委对字体的设计进行了解读。奥运会不仅是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更是世界顶级的文化盛会，是体现了主办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平台。在奥运会的举办过程当中，会徽、吉祥物、色彩、核心图形、口号和艺术字体等等奥运元素都发挥着重要的品牌传播作用。其中冬奥专用艺术字体的应用更加广泛，已经逐渐的成为了推动奥运形象景观设计的重要视觉元素，能够让奥运会的视觉形象增强统一性和唯一性，更好的展示举办国的文化特征。为期4天的第42届法国巴黎国际旅游专业展5号在巴黎的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拉开了帷幕。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主题的中国展台受到法国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根据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的介绍，本次主题展主要通过了线上和线下旅游推荐、新媒体互动以及 VR 体验，还有线下中国传统美食展示等形式，向法国的旅游业者和民众宣传了北京冬奥会和中国文化旅游的新面貌。拥有全市首条全封闭的跑马线路的北京冬奥公园近日亮相，预计在7号冬奥公园接待游客将达到4万人次，游客给冬奥会打 call， 准备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详细情况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刘京泽的报道。 爸爸说他是在新闻上面嘛有说到，然后他就赶快做了一个预约，然后我们就赶快过来了。 虽然连续下了几天的雨，但并不影响市民前往北京冬奥公园参观游览。9月29号国庆节放假前夕，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开园。从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渠道当中，市民了解到这一讯息，11期间纷纷前来打卡。马欣愿一家三口来公园进行徒步，发现了很多冬奥元素。 看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水系的那么一个地图似的，然后有标志啊，然后还有一个莲花形状的，就跟那个心连心。爸爸还说呢，这就是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嘛， 一起向未来。 对对对对对，一起向未来。 而冬奥升温也让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冬奥氛围。 孩子那个学校刚刚也办了一个配饰节，就是专门为冬奥做的一个配饰，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个奖牌。 就是我们做那个奖牌，上面有画冰墩墩还有雪融融的一些内容。 北京冬奥公园通过整合莲石湖、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等现状的公园，融合了冬奥、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等元素。于思博带着儿子来冬奥公园感受冬奥文化，本来想10月1号或者2号来，但是由于预约满了，只好时间顺延。其实奥运就在他们身边。 之前的时候一直关注冬奥，才知道这个冬奥公园刚刚开幕嘛。对，因为我们就在奥森旁边，然后但是就是专门特意的来，虽然下雨吧，但是也正好到这里面来走一走、散散步。 市民王东则是北京体育广播的忠实听众，每天早上在雄鸡唱晓中和主持人互动，了解冬奥讯息。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冬奥活动在园区内举行。 公园吧，感觉就是比较新。我相信应该是不是在奥运会开之前，然后呢能在这里边多做一些宣传，那样的话效果非常好。

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莫测。